镜头捕捉生活的变化，用文字聚焦世界的关注。 FM 九十二点三 AM 七七四北京外语广播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简洁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干练的水水。 就是我觉得你每次又弄这个对仗剧对仗介绍都很厉害。觉得很难接得住，要不然下次你先来，然后我试试我能不能接得住看看好不好。好的， 身体长串好了。 嗯，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好。 大家好，然后呢， 我是水水。哎，你们有没有点诚意啊？ 好，这里是微微一笑，欢迎大家。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活力982，拥有着无限活力，并且希望把活力传递给大家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来自微微一笑，拥有着无限美丽的微笑，并且想让大家都有微笑的珊珊。 很棒， 没错，是不是？给我五，神经。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 好奇头 条 号。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熊孩子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定时或者不定时的炸弹。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熊孩子呢？ 有。 嗯， 举手。有，在飞机上面。 嗯，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小朋友的那种姑娘嘛，就我在路上碰到可爱的小孩我都恨不得抱走。我经常在路上碰到妈妈抱着很可爱的小朋友，或是跟别人打招呼啊，哎，你几岁了呀，可不可以握握手啊，我就伸一个手指头让他那个用他的小爪子握住我，或者是就稍微大一些 小手好吧， 对，小手大一些的可以交流的呢，我还会跟他讲，最后走的时候我还会鼓励他，你很棒，你加油，你是最帅的，你是最用功的，你是最努力的，你是最可爱的，等等等等。 嗯， 有一次我在国外飞回来的长途飞机上面，隔壁座，我后面坐的是一个小男孩，然后那小男孩长得很好看，他是混血，睫毛巨长，就像芭比娃娃一样，然后眼睛圆圆的，很像一个小苹果。 嗯， 刚开始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他就一直在问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我说这是相机，然后给他看里面有拍的照片啊等等等等，五个小时之后他还在问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炸了这种感觉。 但是他妈妈就看出来我已经就受不了那个严重的带小孩的负荷了，就开始说你不要再吵阿姨了，然后就把他抱走了。这样 我都能想象那种你双手把他奉上赶紧抱走的表情。嗯，最近呢有一位在飞机上的带着小孩的妈妈的举动是感动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吗？ 是这样的，有一天呢有一位宁波的妈妈，我发现带着熊孩子上飞机，我怕他吵闹 所以带着他 没错， 带着糖吗？ 带着糖。嗯，这位宁波的妈妈在飞机上呢是因为她带着孩子，但是呢她可能怕她的孩子会吵到身边的乘客，于是呢她就开始给身边的乘客发她准备好的小礼物，是一包糖、 so nice、 然后里面还有耳塞。嗯，然后呢她在这一包糖的背面还专门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嗯， 这段话是这么写的，你好，我是来自宁波的 Wendy， 我刚刚一岁半了、 wow、 这不是我第一次出门旅行了，可是独自带我的妈妈还是担心我的哭闹会打扰到您，毕竟飞机气压变化会使我感到很烦躁、 嗯、 在公众场合打扰别人的可不是好孩子，我会努力保持安静的，这里有耳塞和小糖果，希望能够减轻您的困扰， Wendy 祝您旅行愉快哟。 我要哭了，哇，就是好温馨啊，而且就是一岁半的小朋友他在坐飞机的时候哭闹，可能的确是因为物理上的或生理上的原因，气压会导致他的身体不适他会哭嘛，然后这样温馨的道歉，我相信就是他闹死但是哭的声音大到比那个飞机引擎的声音都大，我都提不出意见来。 好，然后呢这个飞机的空姐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她说MU2357 宁波到西安，妈妈带着小孩坐飞机，孩子一岁半很乖，妈妈怕孩子会吵闹打扰到身边休息的乘客，给在头等舱的其他旅客每人都发了一包这个东西。 嗯， 起飞的时候也给我发了一个，但整个航程当中宝宝都非常乖，没有哭闹，一直在看书看东西看动画片。 一岁半吗？ 嗯 我一岁半 估计应该就是玩书吧。 嗯就类似那种就是动画书或者是画画的书。 对，那这样一个妈妈有没有感动到你？ 有，其实我将来也要做这样的妈妈， 对不对？ 嗯， 我觉得真的是给所有的带孩子，我觉得其实不要给所有的孩子都起熊孩子这样的名字了。 对的，我们先不做熊妈妈是不是？只有熊妈妈才能生出熊孩子。 嗯，对，你老公不姓熊吗？ 那我老公才不姓熊呢 然后呢在这条新闻的后面，我是想附带给一些要带孩子出门的母亲一些小建议，好不好？ 好的。 第一个建议就是，哪怕平时你只用尿布，比如说你很环保或者说你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在乘坐交通工具的时候务必是要给孩子使用尿不湿的。 嗯， 第二条，给婴儿少穿一些，哭闹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那体温升高以后婴儿更会烦躁，从而造成更加的难哄。 嗯， 第三，使用质地柔软的安抚的奶嘴，不要怕上瘾，坐车的十几个小时是上不了瘾的。 嗯， 第四，用妈妈的内衣将婴儿包身的去贴身的去包裹，那熟悉的气味是有安抚的味道 啊、哦嗯、就尽量给这个婴儿创造一些在家的感觉，不要让他有不安的感觉。 对， 对吧？ 嗯，第五，订票的时候呢要尽量的选择与婴儿作息吻合的车次或者航班、嗯、那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按照大人的作息来选择。 嗯， 第六，婴儿哭闹时离开座位走到车厢衔接处或者是飞机上的卫生间，然后呢找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 嗯， 第七，轻微的去调整喝奶的次数，以少量多餐为准，不要抱着一大顿给他吃大饱。 嗯，就是不要紧着一顿就吃很饱很饱，对不 对？ 少食多餐。 嗯， 留注意保持身材。 第八，当婴儿睡着的时候呢，大人应该抓紧时间休息 不要忙着看韩剧、看日剧、看中国电视剧，留着精力要对付婴儿在清醒的时段。 嗯，要不然真的是精力不够。 没错，第九，带上小玩具，数量以路程为参考，路远的话多带几个。 这个九好像就是针对幼儿了，就之前还是婴儿呢，就那个时候还是要使用尿不湿啊，或者使用奶嘴。再长大一些的话，可能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了。 对，然后要带上一些糖果，如果有动画片的话可以给孩子看动画片，自己呢要小声的和孩子说话等等等等。那我们也是希望在长假，其实今天已经是长假的尾声了， 是的， 但是我是觉得说长假年年有，对不对？如果有小孩的话，知道这些小小的 tips 也会有一些帮助。 对的，但其实我觉得小孩在公共场合哭闹是一件特别常见的事情，然后他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态度，基本上直接决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然后我至少我是很看不惯那种会去凶小孩说你不要再哭了，你再哭我就要打你了这种，甚至真的有人动手打孩子，这种只会哭得更惨吧。 对啊， 就如果是婴儿的话，我觉得哭很难去控制，也很难去避免。但是像这个妈妈做的这样，跟周边的乘客去发小糖果，还附上那么温馨的以婴儿的视角去讲述的一段话，就真的没有人再会去责怪了。那如果是再长大一些，就变成比较皮的那个阶段，然后是不是也可以发糖果？但是那个时候发糖果就是要跟孩子说了，就是你看你闹的时候，妈妈需要跟别人去道歉。这是公共的场合，别人受到了打扰，我们应该感到抱歉。然后这个孩子有可能会觉得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不对的事情，他从而就减少哭闹的可能性。 没错，其实我们总觉得孩子听不懂话， 听得懂， 但是孩子是听得懂的， 是听得懂的，我觉得是听得懂的。虽然我小时候听懂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但是我总觉得小孩比咱们聪明。 没错，那下一条新闻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沙特。那目前呢，在沙特是在九月底的时候，他们的国王萨勒曼是颁布了有关于交通系统改革的一个国王令。那其中呢，就包括的是允许女性驾驶车辆。那沙特是世界上现在为止唯一一个禁止女性驾驶车辆的国家。那有女性团体不断地呼吁要对此放开。那此次呢，允许女性开车也被外界视为沙特的社会近来已经渐渐地重视女性权利的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说，从上个月的月底开始，全世界的女性都可以合法开车了。 太棒了，世界上多了更多的女司机。 怎么听起来这个消息没有很让人振奋呢？ 感觉这个世界上会多一些段子。就是女司机越来越多了，段子也越来越多了。 那其实实际上从上个月的月底开始呢，这个国王令颁布，从明年的六月开始允许国内的女性获得驾照并驾车。那命令要求呢，沙特的一个部长级的这个机构在30天内必须要这个提供建议，到明年六月全面的实行这一王令啊。那6年前一名沙特女性因为开车而上街被捕，不少的中东的网友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就频频地为他抱不平，那称赞他为倡导女权身体力行，那有人也认为是争取阿拉伯女性权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那这样的一张女性开车的照片也是让我们不断地呼吁男女平等，特别是女性权利这样一件事情，是值得不管是你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你哪一个角落你都必须要去争取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是我今天，确切的说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就是沙特是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在之前，以及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唯一不允许女性开车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微微一笑这个翻滚朋友圈这个环节也是非常希望给大家打开这样的一种视野，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存在，然后也理解他们的合理性，并且去理解他们做出的改变。 对，而且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多旅行。因为你只有在旅行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原来世界上，哎，这个地方原来这件事情还存在，或者说原来这个地方那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你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的比较，你才能知道原来你拥有的是就是这样的生活，存在着一切的合理，也存在着一切的不合理。然后你才能有一个更稳定而且 更加容易获得幸福的心态。 是的，水水哥哥，那珊珊小姐姐现在想继续出去旅行了，请问你可以带我去哪儿呢？ 现在呢，我要带你来到的是迪拜。 哇，住哪儿呀？ 住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迪拜打一辆非常特别的出租车。 嗯， 这辆出租车被称为空中出租车。 嗯 嗯，那在2020年之前呢，世界上第一辆会飞的出租车将会成为现实。目前这种空中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服务已经是公布于众了，并且在迪拜举行了首次的试飞仪式，是由迪拜的王储出席并且主持的这一次的试飞的仪式。 嗯， 那这种空中出租车呢，是由一间德国的公司来开发的啊，叫做 Volocopter。这种无人机呢，是以高科技前瞻性为主要的卖点，那飞行时是没有人在机上去进行驾驶的， 其实就是无人驾驶是吧？ 对，而是通过远端的这样的操控。嗯，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空中的出租车能够真正的改变人们在城市当中的一种出行方式。 嗯，但是我看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图片哈，其实很像现在的就是那个空中的小机 无 人机， 嗯， 很像。然后它是有18个螺旋桨的，它的外形就是一架小型的双座的直升机，然后加上了座舱顶部镶嵌着的18个螺旋桨， 嗯， 看起来很酷炫的样子。 没错，嗯。 然后也是由10几个资金雄厚的欧洲和美国的小公司联合提出的这样一个创意，并且募集资金共同努力，看看能不能在2020年的时候呢，真正的将这样无人驾驶的出租车送上迪拜的天空。 那为什么这样的第一辆空中的出租车会出现在迪拜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迪拜有钱。 这么简单吗？ 所以说，如果想要做这样的一个空中的出租车或者是出租机的话，我们稍微等一等，等到2020年的时候，估计可能在中国的， 又来骗我去迪拜。就是现在还让我2020年才能去，是不是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载人的无人机，在我看来， 嗯，对 吧？可是有很多这个相对应的其他的条件需要去满足，比如说这个备用电池， 嗯， 靠不靠谱啊？现在是只能飞30分钟， 嗯， 然后到底能不能飞1个小时？我如果想从就是顺义打车到清河， 嗯， 这可是不是打不了这个空中出租车了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它的降落伞配不配备好呀？ 嗯， 18个螺旋桨是怎么转的呀？能不能转出花来呀？我都很关心嘛。 你这么讲，我越来越不愿意坐这出租车，好吗？一段音乐过后，继续进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这里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假期就要结束了，但是很想出去玩耍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期待着下一个假期。 就是碰到假期就觉得嘴瓢是吗？特别想放假。 碰到假期嘴就自动的放松的水水。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的是纽约的时代广场。 嗯， 来，大着胆子猜，每天会有多少人经过时代广场？ 2亿。 这个胆子是不是有点太大？ 第一天认识我，从小胆子就很大呀，不是让我大着胆子猜吗？ 好好猜了，好好猜了，猜的稍微的有谱一点。 时代广场其实，多少人经过对吧？它就是一个广场，然后多少人经过呢？让我想想，一个广场上同时可能会容纳5-6千个人， 然后每个人停留大概十分钟，一个小时乘以六，可能是30,000人左右，一天大家活动的时间可能十几个小时，所以几十万吧，50万以内。 好准，嗯。 是不是你让我认真的猜嘛？ 平均基本上是30万左右 啊， 但是在高峰时期呢，可以达到48万。 哇， 那有24万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拜访的商店， 嗯， 看到的广告牌，那人均逗留的时间为81分钟，那其中盯着广告牌的时间，嗯，他们初步的来统计是累计到了8分钟。 嗯， 那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是让这些闪光的数据让人们再次的看到了时代广场的广告的价值。 哎，对，嗯，因为时代广场的这个访客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画像的吧？ 没错，嗯， 应该就是通常比较年轻，然后追求潮流，然后喜欢通过这样的方式，比较 bling bling 很 shining 的方式去获取信息。 嗯，但是纵向拉一条时间线的话，你会发现时代广场的人流量其实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是一直在下滑的。 嗯， 那这个广告的研究机构也是将人流量的减少归因于时代广场从2013年开始的一系列的建筑重修。那目前来说的话，过去那些在黄金时段黄金地段有意愿和有能力去支付高价的租金的大型连锁企业变得小心翼翼了，他们开始考虑线上购物的同时，也开始重新的审视店铺的地段和空间的大小。那从去年的年底开始呢，时代广场的可租店铺比例从11%上升到了22%。 啊，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开始考虑不再很贵的地段真的去租一个线下的商铺了，然后转到线上去购物。 对， 挺合理的。 那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时代广场也是积极的在寻求改变，希望租客的成分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那不仅仅是为游客提供他们购物的地方啊，同时也为这个城市生活的居民提供一个更加便利或者更加舒适的一个公共场合。 嗯嗯，我还没有看过，就还没有去过纽腰呢。 嗯， 我也没有看过时代广场。在我的想象当中应该就真的是特别繁华吧，我觉得女孩子都会有那种设想。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好好听哦。 嗯，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嗯 嗯， 翻译成中文 就是纽约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 怎么开始突然念乱码了呢？ 就是用梦想铸就的水泥森林， 嗯， 这里没有你做不到 的事情，是吧？然后其实纽约广场这个时代广场的确给了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幻想，比如说你如果能够登上时代广场的广告大屏，就说明这个品牌应该是在全世界都立得住脚的一个品牌。 对 吧？ 那 包括中国的这个形象宣传片曾经也在纽约广场大屏上面巡回播放过。然后如果女孩子肯定都有这样的幻想，如果有哪一个男生可以在纽约时代广场跟我告白， 嗯， 并且在大屏幕上放出我的 VCR， 那真的是完美，太棒了，简直， 对不对？ 很想，嗯。 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呢，请和我们联系，好吧？我们会告诉您，如果你钱不够的话，做不到，好不好？ 因为真的很贵，因为我看过一个数据，就是那个纽约时代广场上的这个广告牌，即使在这个黄金地段的情况已经没有那么乐观，很多人开始不租线下的商铺，开始不投这种户外的硬广的一个大趋势下面，广告牌还是很贵。就是营销人员每年会为这个广场上的一块广告牌砸110万到400万美元不等，就是大概可能是400,000-500,000人民币 到 2,000多万人民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一块广告牌，好贵呀， 好贵，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就比较可喜的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可喜吧，就是其实现在每个月都会出现中文的广告牌。 嗯， 那其实我们不是打广告的嫌疑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曾经来纽约的时代广场打过广告的企业或者个人包括谁呢？比如说华为荣耀、KTV 应用唱吧、 微软小冰、联想旗下的 Zook、 人民大学、国美在线，比如说红茶，比如说某种输入法，然后甚至于比如说有著名的演员代言的不知名的化妆品、 嗯、 比如说深圳的某品牌的手表，这些产品大多都和美国市场是毫无关系的。 嗯， 但是这些品牌还是愿意砸这些钱，证明自己是出现过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出现过的品牌。 嗯 嗯， 毕竟还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 没错。嗯，那在这段的好奇头条号，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条消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振奋 开心， 虽然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到底为什么振奋呢？ 那就是诺贝尔奖基金会的理财有方，所以导致的是今年的各个奖项的奖金要提高100万。 哇， 嗯 啊，好像就今年刚刚过去的10月初，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奖名单就进行了首批的披露。 对，没错。那首批披露之后呢，他们紧接着就宣布说，在今年的诺贝尔奖的各个奖项的奖金都会提高100万瑞典克朗、 嗯、 约合105万的人民币。 嗯，也就是说每位获奖者的这个奖金总额呢能达到900万克朗，大概是945万人民币。 对， 这样的一个水平， 一个单项的奖哦。 嗯 嗯, 嗯，那说到诺贝尔的由来，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就是1895年的时候，瑞典的化学家诺贝尔立下遗嘱，拿出自己遗产里的3100万瑞士克朗作为奖金，来赠予那些对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那1900年的时候呢，诺贝尔基金会成立，而距离首次诺奖颁发的1901年，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啊，116年的时间了、嗯。那这一部分遗产怎么还没有花完呢？这就要归功于诺贝尔奖基金会对于遗产以及之后后续的捐赠财产的这个资金的管理， 会理财是吗？ 对，没错。那其实在就是比如说国债和一些就是贷款风险比较低的资产还比较流行或者比较有赚头的时候呢，他们就集中的去进行投资。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呢，基金会就开始去投资股票，进入21世纪，那投资所获得的用于奖金的这个只能拿来用利息和红利这样的直接收入了。 嗯， 所以说也就是说现在他们都是拿这个利息和红利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这个奖金。 太厉害了。 厉不厉害？ 咱们就应该学习一下，可能我们不能够拿到诺贝尔奖，但是此时我们应该学习一下他们的理财方法。 但是诺贝尔奖的奖金不太稳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年获得诺贝尔，我明年获得诺贝尔，有可能是因为诺贝尔基金会它整个的盈利情况来定、嗯、所以有可能我今年拿到的比你多得多、 嗯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去努力为获得诺贝尔奖而奋斗的科学家们，目标肯定不是为了拿这个奖金。 没错， 更多的应该是对学术的追求。 嗯，那我们也是希望诺贝尔获奖者今年拿到的这些奖金能够帮助他们就是获得更高的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 嗯，在艺术和科学的研究道路上面走得更远。 嗯，没错。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微微一笑，马上进入到的是第二个时段，翻滚朋友圈。 是的，翻滚朋友圈呢，是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朋友圈当中哈，会吸引大家眼球的美景，然后故事，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人物。 对， 今天讲的是都是美景。 嗯，没错，就是在那种朋友圈里边，就是你翻着翻着就滚不动了，就是翻滚朋友圈， 就得看到这儿是吗？或经常被别人轮流刷屏的那种信息， 忍不住必须要点开。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你作为一个贵州人哈，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美景呢，是来自贵州的。你知道贵州有个叫做天眼的地方吗？ 不知道。 这个天眼其实特别特别的有趣，我是被这张朋友圈的那个照片吸引到的。它就是贵州传统的那种风光，全是青山叠翠，然后在几座山之间抱着一个很圆形很圆形很圆形的东西，被称为中国天眼。这个中国天眼是做什么的呢？哎呀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哈。 好，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 FAST 或者是 FAST， 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渡镇的挖坑当中落成启用，是2016年9月25号的事情。所以前几天的时候呢，中国天眼可以是迎来了这个一周岁的生日，也有很多记者前去探秘它这一周年当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天文望远镜。 是的，它可能也对，应该就是个天文望远镜，是经过了十几年的筹备，经过了5年半的施工才落成的。然后有一句很美很美的话，贵州平塘县用了很多举措开始保护天眼，我是被这句话吸引到的，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中国天眼。 所以说其实中国天眼落户在贵州也是考虑到贵州整个的自然环境和它 的 空气状况，对不对？ 而且的确是贵州对这个中国天眼保护得特别特别好，他们曾经通过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500米口径球电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运行环境保护条例，就用了很多方法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保护，比如说了以这个射电望远镜台址为圆心，半径5公里区域之内呢，严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严禁建设产生辐射电磁波的设备，然后在半径5到30公里的区域之内呢，经过论证对射电望远镜正常运行构成干扰的设施都不得建设等等等等，再开始非常 努力的保护。所以你不可以在天眼旁边生活和旅游， 但其实是有天眼景区的。只是离天眼景区比较远一些，但是这个天眼景区呢，距离天眼的观景台还有30多分钟的一个车程，所以你离它最近的一个距离应该是可以到达一个天眼的观景台，可以遥望到天眼。就那张照片真的还是挺美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反正现在也是国庆假期嘛，就时间还挺充分的，你可以去拿手机去 search 一下中国天眼这四个字，你就想象到那个就是层峦叠翠当中会有一个很圆正圆形的天文望远镜，然后被很好的保护着。记者说哈，说这个去天文望远镜的这个天眼景区的安检是他经历过的一次最严格的安检，以禁止携带相机、手机、手表、充电器所有的电子设备进入景区。 所以你刚刚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够去天眼，我是单指你没有办法去天眼。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手机会被没收。 就是手机一没收，我就 两个小时 了，对不对？ 焦躁，三个小时说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呢？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开始狂躁，开始狂躁，然后 我是这个 爆炸。 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到了那个天眼景区的入口，不是到天眼观景它是半小时车程嘛、就是我坐半小时的车，然后到那看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坐半小时回来，一个半小时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从两个小时才开始焦躁的。 可以这么算呢， 是不是？是不是安排得很合理？ 很合理，很合理。 然后当时继续说回这个给这个天眼的一些保护的措施哈，在建成天眼之后呢，有很多人为了给天眼一片静默的成长环境，是搬离了他们最开始居住的地方的。在深山挖坑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一个人叫做龙世前，他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搬出这个大坑。 怎么感觉好像他其实很早就想搬走了呢？ 你知道吗，他住的那个地方是隐藏在就贵州的群山深处的、是一片天然的洼地，它的地形呢本来就像一个巨型的天坑，所以才被中国天文学家选为天眼的最佳出生地。然后像比如说这个龙世前这位先生，他原先的家呢就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里曾经居住着十几户的人家，但是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会导致他们其实很贫穷很落后。但是因为天眼的诞生，在周边呢5000多名村民搬出了大山，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算是这个移得出留得住能致富。 厉害了，那这个天眼我是之前没有听说过，那今天这么听说一下的话，我在想什么时候也去看看好了。 对的，而且因为这个天眼的诞生，的确是这个曾经藏于深山的普通小镇呢，变成了日渐繁华的一个天文小镇。有一个数据哈，2017年的上半年，平塘县接待游客的是数量513.63万人次，增长了 500多万。 增长了40.1%，旅游的总收入完成了46.23亿元人民币，增长了43.07%， 很厉害，将近50%的增长率了。 如果是在贵州周边的游客呢，或者是对天文特别感兴趣，不妨去到贵州平塘去看看中国天眼。 我身边还真是有对天文超级感兴趣的人。你就感觉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你让他们去吧，好吧。带他们去那个大坑。 我想然后再去见见龙先生，就告诉他们天眼非常厉害地改变了这个人的人生。 对，这里是贵州，那咱们把这个视线转向哪里呢？转向河南。在河南有两个奇葩的村落，这两个村落呢也是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两个村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我总感觉今天有点像古灵精怪版的远方的家。 就是上天下地的，是不是？的确是在中国呢，村落是千姿百态的，很多村落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什么样的村落都有。然后有这么一个村落在河南，它处在一个威严耸立的高山之上。就是怎么叫做威严耸立的高山之上呢？首先说它叫郭亮村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是因为这个村落就是在悬崖的边上。你如果看那个图片的话，你会觉得很害怕，它就是那种巨高巨高的悬崖，然后切得很平很平的那种高山，在它的边上就有一些房子错落有致的分布着，这里就是郭亮村的居民了。 所以郭亮村的居民肯定没有一种病， 什么病？ 恐高症。 如果恐高的话，真的可能不能住在那里， 就会被吓死。 就是吵架的话，也不要到那个悬崖边上吵架，对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不会选择吵架，应该脾气都很温和。 就是得控制住自己， 而且平衡感很好。就不能走着走着掉下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村落出现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当中？然后，在悬崖边上生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呢？这是我对他产生好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在悬崖边生活的人应该很豁达。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有没有觉得？ 有。就是他看到的都是那些非常开阔的景色。 对。 我会想象，如果在悬崖边的这个村落长大的小伙子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会经常说出很多很浪漫的话。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父母应该就是性格来说会比较温和。 因为如果孩子就比如说被逼着双双的就跳个牙也很方便。 哎，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哎呦，这个新闻就是前一阵看到的，一个少女因为跟父母吵架，然后她就从18楼跳下去了啊，然后挂在了十七楼上， 获救是吗？ 挂在了十七楼上，最后消防队员哥哥把他救下来了。 嗯，但我觉得悬崖应该没有挂着的可能。 如果按照武侠的电视剧里面讲，是可能挂着的呀。就是其实悬崖这个我会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悬崖好像给了我很多关于武侠的这种想象的空间。 悬空寺就是我挺喜欢的一个寺庙的，我还没去过。好像是在也是在山西吧，好像然后它就是修在悬崖上的一个寺庙。就是那个寺真的就像一个卡，就是像一个东西什么，就是卡在那儿。 对， 然后 就刚刚好 真的就是卡在那个悬崖上的一个寺。 这是不是一种那种也是一种吊桥效应呢？就是比如说在悬崖边上的这种村落之所以会吸引我们的眼球，是因为想象生活在悬崖边上会让我们感到很兴奋。 所以这个村子里的人其实很讲义气，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或者是很容易相信爱情，就每天都在接受这样的挑战。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可能在悬崖边生活已经成为他们一种生活常态，而他们的生活当中已经不会去强调悬崖这一点呢？ 肯定是。 就好像我们一直生活在北京，我们也不会特别强调说自己生活在大城市一样。 是的，是的。 因为大城市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日常嘛，对不对？ 就像围城一样，围城里面的人觉得自己好像无所谓，但是围城外面的人就始终想进去。 对， 这种感觉。刚才说 的是一个在天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在地下。 在地下，在地下呢，也是这个在河南哈。但是在说地下之前呢，我还是想说说这个天上的事儿。最后再补充一句， 干嘛老不下来呢？ 再补充一句哈，这个郭亮村呢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特色的，体现在它的建筑上面。它的建筑呢全部是用石头铸成的啊，然后也是一个还蛮有这个特色的地方，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OK， 好，那么现在回到地下了，脚落到地上了。你是在河南，在河南西部的三门峡陕县，有一些藏在地下的村落，离远看的时候看不见村也看不见人，走近一看，嚯，原来家家户户都藏在地下呢。就是有名的这个地坑院村，就叫做地坑院村。这样奇特的村落呢，其实在陕县是有不少的，比较有名的是西张村啊、曲村啊等等等等。 是因为气候、地势，还是因为人文等等的元素呢、因素呢？ 哎，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的确是这么说的，好像说这个生活在地坑院的村民呢是冬暖夏凉的。因为就是在地下嘛，以前不是有各种就是地下那种保存方法，保存肉啊、粮食啊，所以说他们这个生活在比较坑洼的这个地势上面，也的确有冬暖夏凉的感觉。其乐融融的生活了近2000年。 你有去过溶洞吗？ 我有去过呀。 你去过大溶洞吗？ 我有去过呀。 哪儿？澳大利亚。 啊、 你去过吗？ 我去过。 哪一个？ 黄果树。大瀑布，那附近有一个溶洞。 我们对暗号呢？黄果树、大瀑布，还挺押韵的。 就是在贵州最有名的那个溶洞叫什么来着？ 织金洞。 对，好像是织金洞啊，我去过。我非常确定我去过织金洞。我坐了一个小船，我先步行进去了一阵，然后坐了一个小船，然后再吹凉风，然后出来。 好的，你去的不是织金洞。 那是哪儿啊？ 龙宫。 哦，那是龙宫。哎呀，对呀，那是龙宫。那织金洞我可能没有去过。 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其实实际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啊，会以为好像全人类都生活在城市的感觉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在溶洞里面它恒温，就是什么时候都保持在一个非常适宜人就是居住的温度，大概就是10-20度的样子。然后冬天不会冷，夏天不会热。 是的。 我就很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溶洞真的是有这种特别给人想象的这种空间的感觉。我会想到比如说小龙女练功的地方。 而且你会看到白色的蟋蟀。 真的吗？ 然后 纯白的吗？ 然后透明的鱼。 天哪。 就是那边的鱼你能看到它的内脏，因为它长期没有光线，所以它就不需要反射光，然后它的身体就没有颜色。 好酷哦。 然后还有白色的，就反正就是白色的昆虫。 在贵州织金洞，织金洞对于溶洞的保护好吗？ 织金洞是有一点点过度开发了，但它真的很美。你下次回贵州的时候一定要去织金洞。 好的， 织金洞真的是美的惊人。 那就是抓紧时间去的意思，对不 对？就刚开始把织金洞就凿出口，然后大家可以进去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个石头就钟乳石都是透明的，就是透明半透明。然后现在慢慢的也已经。 你知道我对于溶洞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萤火虫。 啊，有萤火虫的部分是钟乳石，但是我喜欢钟乳石是我经常看到那些还在生长的，就是那个你从上面这个壁的顶端开始一点点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水下来，然后滴到这个钟乳石的顶端，然后慢慢日积月累长成了有可能比人还高，然后晶莹剔透，然后特别美的那个造型，让你觉得很奇幻的钟乳石，你会感慨时间的力量。 你知道，就是我们可能是从就天上的村落和地下的村落一下子就聊开了。你知道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炼山史》，然后那本书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你知道山其实是在移动的。 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看不出它在移动吗？ 因为它太大了呀。 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太短暂了。就是山其实实际上是地球上它不是一种丑陋的褶皱，而是山永远是地势推出来的那个高点，然后它永远是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它是一直在动，只是我们人类真的太短暂了，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 所以说就是可能再过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山东的泰山可能就去贵州了，对不对？ 你要这么比喻的话呢，我也不能说不好吧。 很久以后， 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叫做夏虫不可语冰。其实人对于山的移动来说，就是那一只夏虫。 为什么经常聊着聊着就会觉得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实在是太不足为提了呢。 要有宇宙观。 你 看，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悬崖上的村庄，都还在大呼小叫的。但确实，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会让我特别想去体验生活。搞搞田野调查。 其实刚才聊到的那个织金洞的钟乳石，我还是蛮想分享我在澳大利亚看到的那个溶洞的时候，他们对于溶洞的一种保护的状态。就是首先，就我先生是贵州人嘛，他对我去澳大利亚安排了去溶洞这个行程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你要是说水水来今天我们去溶洞，我真的会 翻白眼是吗？就是因为贵州就有这个很美的织金洞嘛，对吧？然后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很美的岛，就是那个塔斯马尼亚岛，我已经分享过很多回了。 对， 第一天之后我们取上了那个自驾的车，他特别开心的问我说：“朱文媳妇，咱们要去哪儿呀？”我说：“我们要去看一个溶洞。”然后他说他说真的吗？我是贵州人哎。他说你知道贵州有个织金洞吗？啊，然后我想我知道呀。他说那你就是为什么带我看溶洞呢？我说就看看吧，就是因为我当时借鉴了咱们好朋友铁铮的那个行程，他的第一站就是看溶洞，我就跟他一起去了。然后首先可能刚开始被想看那个溶洞被吸引的是所谓的萤火虫。就是你关上那个灯，就是没有光亮的时候，你看到溶洞的顶端都是晶莹剔透的萤火虫，对吧？去了之后，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对于溶洞的保护。就是他们首先是分批进入的，可能十个人一组，在一个专业的引导员的带领下才能够进入溶洞进行参观。而且整个参观过程非常的费劲。怎么说费劲呢？是因为他们要分段开灯。就比如说，好，我们现在走第一步了，就是大概200多米，可能50米吧，也就走完之后，他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说你们在这儿等着，然后他回去关灯了。就是他要把刚才走过那段路的灯关上，然后再说那好，我现在带你们继续往前走，再走50米，好的，你们看一看吧，然后他又回去关灯了。就他要不停的去回去关灯，然后再来开下一段的灯，再带你往前走。他说因为一直开灯的话会对溶洞现在这些钟乳石有损害，就一直在保护他们。包括他们经常很少会碰到那种被保护起来的钟乳石，可如果是在道路正中央的，然后的确还是会有那种透明的玻璃呀，围出一个保护的造型出来。所以就是从关灯这个小细节，我会觉得他们对于溶洞的保护非常的细致。 对，织金洞也应该学一学。 就咱们对于就中国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希望我们在欣赏它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保护它，因为那是我们上天的恩赐。 没错，而且如果你不保护它的话，他就不会再美给你看了。 他会生气的。来吧，咱把视线转向成都吧。就是其实说到了成都，也有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熟悉啦。成都，对不对？有很多歌曲。 吃火锅。 吃火锅。 说的就是火锅的事情。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国际的超一线巨星奥兰多·布鲁姆，他是谁呢？精灵王子，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的熟悉一些了。他去了成都去宣传自己的新电影，叫做《极致追击》。他宣传电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下了成都之后啊，就抓紧时间去吃了火锅，一下飞机就奔去九眼桥吃火锅了。其实咱们说回这个精灵王子哈，只要看过《魔戒》的人，都曾经垂涎过精灵王子的美色吧。 必须的。 说实话，我看《魔戒》的时候，真的觉得精灵王子好帅啊！就他怎么会有那种精灵的感觉呢？就是精灵族里再选出一个王子，你就觉得就是他。 对， 就是那种，我觉得精灵这种意象很难去描述，就那种伴随着一种灵气和仙气。 那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精灵王子在吃火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穿越呢？ 哎，就是。这张图片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精灵王子吃火锅，他就坐在这个火锅桌旁，然后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头发稍微有点凌乱，然后举着筷子，微蹙眉头，就好像在喊我的毛肚在哪。 我的鹅肠呢，请问？ 我的鹅肠呢，对不对？就是虽然他是这么迷人的一个男子，在魔戒三部曲里可以说是迷倒众生。 我想问 他这个， 我想问一个 one million question， 就是一个100万美元的问题。 为什么问这么贵的问题？ 就是有谁能够美过火锅？ 火锅 还有谁？还有谁？ 火锅最美是不是？哎，我以前就是看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现在比较有名的综艺女明星，然后在节目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叫做火锅美女。特别可爱。说我是个美女。成都话应该怎么说？ 我不知道哎，我不是成都人。 用贵州话怎么说呢？ 美女， 我是美女，我是火锅美女。 女主持已经疯了。 我们说回精灵王子吃火锅这件事情好不好哈？然后呢，他去的这家火锅店的店长呢是这么描述的，奥兰多呢最喜欢吃的是草原毛肚，而且超级能吃辣。奥兰多吃火锅呢，酥肉呢是直接蘸着干碟吃的， 就是要这样吃的呀。 对，但是外国人他可能不会吃嘛， 可能 就精灵王子这么吃，你会觉得很可爱，他吃的特别特别的开心。 酥肉呢一定要烤的外面稍微有一点点硬，然后里面那个肉嫩嫩的，然后蘸的那个辣椒面啊，一定要是那种细的辣椒面，很怎么说，很细腻。 我跟你讲，贵州的辣椒面就是四川的辣椒面，是真的很好吃哦。对不对？就大早上虽然聊火锅好像听起来口味蛮重的，但是我就每次聊火锅的时候都会让所有的朋友心想，我今天中午一定要吃个火锅。 年轻的时候每一次熬夜宿醉，还是有30%-40%的时候会选择在早上吃一顿火锅。 早上吗？ 就是6点吧，6-7点。 你吗？ 6点 的时候去吃火锅，火锅店有开门的吗？ 就是宿醉啊。火锅店有很多24小时，好吗？ 哦，真的呀。好吧，这个精灵王子呢最喜欢吃火锅当中的这个毛肚和酥肉哈。酥肉真的很好吃。又聊回来了，好想吃酥肉啊此时此刻。 鹅肠也特别好吃。百叶也很好吃。 我比较喜欢吃肉。就直接涮牛羊肉， 就是牛羊肉也很好吃，一定要薄薄的那种。或者是牛肉切片切的稍微厚一点点，打个鸡蛋在上面也很好吃。 这个吃法倒是吃的少。 然后我跟你说，重庆和四川火锅里面很好吃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山药，一定要把山药放到辣椒里面，然后煮的特别特别软，然后就是你拿筷子去戳它的时候，就能把它搓成泥一样的感觉。 好烦呐！而且我很喜欢吃山药，但是我很少把山药放在辣锅里面煮。可是你说了之后，我真的就被你馋到了。我烦你啊！ 没事， 请我吃火锅。 好的，一会儿节目完了以后，我请你去吃。 好的， 好不好？ 开心。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呢，这家火锅店的工作人员用英语向他介绍了成都，向精灵王子介绍了成都的美食文化。 百叶啊，鹅肠啊，毛肚啊，什么的，用英语怎么说？ 应该就直接说那个动物的内脏吧，或者是直接翻译，肯定可以翻译的。比如咱们现在来 search 一下，好不好？毛肚怎么说，对不对？ 对， 哎，如果是毛肚，我就真的会生气。 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毛肚是烫在火锅里面，就是它本身那个筋道的感觉是不会变的，但它又会加一点那种 cattle stomach， 就是牛的胃。这么翻译准确吗？ 应该是吧，我觉得。 就这样吧，对吧？ 你看另外一个双语的句子是这么说的，鲜毛肚和鲜鹅肠自然也有，是这么翻译的哈， fresh 毛肚 natural and fresh 鹅肠。 我要生气了。 好啦，金牛子很喜欢吃毛肚和酥肉，而且呢他吃完之后立刻发了微博视频，并且配文 love trying 火锅 in 成都。就这句英文配文就根本没有英文单词。 说实话是这样啊， 嗯， 我不是要挑起成都人和重庆人之间的矛盾， 嗯， 但就我个人既不是四川人也不是重庆人这样的身份而言呢， 嗯， 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喜欢吃成都火锅多过于重庆火锅的。 是吗？ 嗯， 我不太知道区别。其实 因为重庆火锅其实实际上是用的是牛油， 嗯 嗯，然后呢他们喜欢吃老火锅，而且整个口味真的会比四川成都人重， 嗯， 然后四川的那个口味虽然也不轻，但是会比重庆火锅稍微的淡一点。 明白了，所以你就更喜欢吃那个口味更重一些的， 就口味适中一些的， 啊， 重庆火锅的口味实在是太重 了，啊， 因为我记得我， 啊，你喜欢吃成都的是吧？ 对，嗯，因为我记得我第二次去重庆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吃，他说就那家苍蝇馆子巨好吃， 嗯， 然后就带我去了一家苍蝇馆子，是那种九宫格， 嗯， 我真的不骗你，就我吃到第十分钟的时候就去了洗手间。 还有现场办公的呢。 对，嗯，然后去完洗手间以后继续吃。 嗯，必须的。每次吃的时候心里就想明天早上肯定不好受，但是管他呢，今天就是要吃爽。 今朝有火锅今朝辣 啊，对， 哪管他明天火辣辣。 说得好， 嗯， 今天是这个国庆长假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嗯， 啊，倒数第二天， 倒数第二天， 对，明天还有一 天 哈，对，嗯，所以今天呢，大家还是可以去吃个火锅， 你吃的也没 错，明天在家休息一下， 嗯，因为如果是正常来放的话是七天嘛， 嗯， 今年正好碰到了中秋， 哎，对， 嗯，于是我们就很幸运的有八天， 对，幸运的假期， 嗯，没错。那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你突然觉得自己想要像精灵王子奥兰多布鲁姆一样，也去尝试一下火锅的呢，我和珊珊给你点个赞， 嗯， 好不好？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就是这样，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后面的微微观世界。 无穷宇宙，谁能看得透？不知不觉中，你已经远走。我以为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那赶快进入我们微微一笑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单元。 我是特别喜欢聊情感话题，因为从中可以得到自身的成长，也希望得到更多男生女生的喜欢，尤其是微微一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喜欢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孤独的水水。 这样显得我这个人生的追求多么俗啊，对不对？啊，你就这么孤独吗？但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是这个依然是国庆的长假，这里是微微一笑，你可以通过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可以跟主持人进行互动或者是留言，敬请关注。 那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恐怖故事。 为什么？ 假期只剩一天了。 你好烦呐，能不能不要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一天了。 就剩一天了。但是一天的话，回归节目的听众和观众可能正在慢慢的变多，对不对？ 没错，所以也是一个好消息。 是的。 那在这样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请到的是珊珊的一位好朋友。 是的。他其实呢是做金融出身的，学金融做金融，可是呢他其实是一个生活家，所以今天把他请到节目当中呢，不跟大家聊金融的事情，反正我也没有很感兴趣，聊关于生活的，从生活当中聊情感的话题。欢迎 Echo。 欢迎 Echo。 大家好，珊珊好，水哥好。 水哥好。 水哥 好温柔。 水哥好，水哥好。 Echo 的声音好温柔，今天 好温柔。我也准备要温柔一点。 我也准备要温柔一些。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开始呢？ 我跟 Echo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经常会聊到情感的话题，经常会聊到哎，这个怎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男人呢？就当然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哈， 我还没有，不要伤害我。 那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适合我。 我可以从为什么很适合你啊？哎，我可以从一个就是我是过来人的角度。然后水水是男人的角度，Echo 是一个单身女青年的角度， 谢谢。 感觉你这样 来聊一下， 感觉你这样的这个三角关系的这个划分，Echo 真的是不太愿意聊。 你先聊，我先走了。 反正国庆长假嘛，咱们一起来聊聊感情的话题哈。我跟 Echo 商量之后，决定聊一个听起来特别是方法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好男人究竟是挑出来的还是培养出来的？ 我很好奇耶。因为我很少参加女生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也很少。为什么刚开始想聊这个话题呢？ 你们可能很少，但围绕在我身边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这国庆假也差不多过完了，然后就是如果说回到过家乡的，应该单身男女青年也被父母又重提了。这样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就说你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啊？你怎么还不找呢？ 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就这样的话题，可能很多这个单身男女青年都听着就觉得烦，听着就想挂电话。然后我是想以同龄或者就是 peer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讲讲这个话题，而不是从父母那种命令的角色来讲一讲我们标准应该设成什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另一半。 那八岁的小水水小朋友要提问了。 水水小朋友，你提问之前我想提醒 Echo 可以就是离那个麦克风稍微的近一些，这样可以请这个听众的朋友更加清晰的听到你的观点哈。那现在请问八岁的水水小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呢？ 八岁的水水小朋友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标准呢？ 八岁的水水小朋友，我想先回答你，这时候你不需要考虑找对象的问题，因为你才八岁呢。但是这个问题给到了，18岁的珊珊姐姐问了， 好的，28岁的 Echo， 哎呀，天哪，我真的28岁， 你是89年吗？ 天哪，我为什么要说我的年龄？ 你是89年的， 对，还是算80后， 1月1号。 比谁小是吗？突然比谁大干嘛呀？ 中间比较典型的双子座。对 okay, 是这样的，随着自己慢慢谈过的恋爱经历过的人，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也不叫标准吧，就是未来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在自己心里是有一个设定的。你肯定会找，就是因为找一个人你就是过这样的，就是你就是选一个 lifestyle，那这样的情况， 生活方式， 对，生活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会有设想的，而且是希望尽量去达到的。那有一些情况下，可能你在一直碰到的人，也有可能交际圈子不够广，遇到的人不够多，也有可能错过了，也有可能就是各种原因，最后就是没有找到你心里想的完美的那个生活方式，和这个完美的那个人。你要不要将就去一个80分或者60分的人先处着，还是说我就是要追求我心中的那个，我要一直等，我18岁等到28岁没有也 OK， 38岁我继续找，是就是哪一种方式，今天是我 想探讨的， 对，想探讨，也愿意给一点我自己的建议。 咱们慢慢聊吧。其实我就首先标准这两个字就有点勾起了我的兴趣，就经常我碰到身边那种条件特别优秀的女孩，就是优秀到炸了，又漂亮，就是学历又好，工作也好，性格也好，然后单身，我就有那种责任感，我帮你介绍吧，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呀？就是你想要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多数人是回答不清楚的。 对， 他就会说，比如说 两个字儿，感觉， 对，感觉，或者是合眼缘，这种就是怎么描述呢？你如果想问他，你想要个长什么样的，多高的，然后什么什么学什么的，做什么的，好像用这种量化的标准去评价，也并不是爱情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你说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去设立一种什么样的标准才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偏好。 嗯， 那有一些人是注重这个人是否靠谱， 嗯， 然后有一些人是注重可能经济实力和这个家庭背景，这无可厚非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一些人是更注重精神上的一些交流， 嗯， 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就离找到进一步了。 嗯， 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知道的其实是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然后会经历过一些错的人，你才慢慢知道啊，原来那个不是我心底真正要的。 嗯嗯，所以说你是建议设立一个标准的，就是找到自己想要什么吗？ 标准听起来太硬了，就是说真的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不只是情感上，工作上、事业上，都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想要达到的目标在哪里， 嗯， 自己就是最佳的状态在哪里，你才能慢慢去靠近它。 有可能有什么选项呢？我觉得咱们三个人可以分别说一说自己对另一半选择的时候最需要满足的那个心理需求， 可以 是什么，对吧？ 那我先说吧。 嗯， 我觉得有趣， 嗯， 是我的第一需求。 那你就跟我在一起就好了，我不是很有趣吗？ 在一起。 但是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嗯，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对不对？你是很需要对方有趣的。 我觉得有趣非常重要。 我算有趣的人吗？ 你算有趣。 怎么听起来这么不乐意呢？ 就是我觉得有趣，其实实际上不是一定要说两个人有特别共同的话题，而是说他本身有自己的情趣的一种培养。 嗯， 然后不要让我觉得你是一个 so boring 的人，就太无聊的人。 嗯， 这点是我的第一个死穴。 就是能玩到一起去， 对， 是你选择的。 你和我一个做创投的朋友特别像，他跟我说的说他的标准，因为他条件还是不错，然后他说他想找的女生。一个原则，他只要符合这个，他就能对对方很好，就是说产出原创有趣内容，然后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变心也不出轨，持续对那个人好呢？就是持续产出原创有趣内容。 哎，他就很适合跟现在多数那个自媒体创业者在一起，是吗？就如果碰到了不同的产出，持续产出原创有趣内容的姑娘，他该怎么办呢？ 对啊， 就是，但是这其实很难。你想，就是文思枯竭奏。 我现在发现这个确实很难。 嗯， 但是其实你真正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并不是代表着我要求你每天都得有段子，或者你一个月得有惊喜，好吧？我这边又不是搞这个自媒体风投的投资人。 哎呀，我就每天都有段子， 嗯， 每个月都有惊喜， 嗯。哎，我的确段子还挺多的， 嗯。 他有个微信公众账号嘛，就是情人节的时候就会写，比如说应该送男生什么样的礼物，就写的就是头头是道的，你知道吗？就是对于那种什么什么科技控，你送他什么？对于那种就是细节控，送他什么等等，嗯。 然后我自己的朋友圈就每天都是自己发生的事情的段子，就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总会有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一面，但我愿意是把开心的这一面放大，而且以我自己调侃的方式讲出来，不管是自黑还是黑周围的人，反正就是大家都感觉我生活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OK， 那我说了是有趣， 有趣， 你呢？ 我可能比较就是怂吧，我好像跟就是大多数的传统的中国女生比较接近，就我需要踏实，就是过日子的感觉，就可能是因为我本来性格也比较那个跳脱，然后我很需要有一个，就像那种我是一个风筝，需要一根线把我拉住的那种感觉，怎么 Echo 笑得这么诡异？ 挺好的，我觉得特别就是特别标准答案，很多女生都是追求这个， 而且就是很多女孩是真的在感情当中受过一些伤害，就是分过那么几次手，总觉得想要一段稳稳定定的这种感情，然后才最后会你看找一个特别特别踏实靠谱的好男人，然后走入婚姻这样。 你就是有一句话是说，你这个人是你过去的所有经历组成的，所以你现在的偏好和选择都是跟你过去就是经历过的事情和遇见的人都有关系，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你了，但他对你的影响肯定是还有的。 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 过去的产物， 合理的。对，我这边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两个都不能避免，就是一个就是善良，善良是最最基础的条件。因为善良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呢？就是 因为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对对方怎么好都没关系，但是一旦如果出现任何的这个不堪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善良的人他不会真正对你特别的坏，因为他对周围哪怕不认识的人他也是善良的。 嗯， 那有过感情，那以后哪怕说是感情不在了，他也不会伤害你。 嗯， 这个是我觉得最最最基础的， 就是蓄意伤害是吧？ 对， 嗯， okay， 就是恶语伤人。 嗯， 对，就是有一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找男人。 嗯， 那这个，我觉得垃圾桶就是说品行不好的人。 OK， 嗯 啊，第二个就是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聪明。 嗯， 就是可能我也算女生里面比较早熟的，但是这个聪明是一个综合的这个智商啊， 嗯， 就是见识呀，待人接物呀，这个成熟度呀， 嗯， 还有这个这还有当然还有就是硬的智商。 嗯， 就我希望他能给我带来一些启发。 嗯， 然后这个呢其实有点难，因为我就本身就很跳脱，嗯，自己的想法特别多，然后要让这个人追上我并且在我前面，这个就是 他得成为段子手是吧？哎呦，我就源源不断的原创输出有趣内容。 我希望这个人的这个不就是做任何事业都可以，但是在这些上面都有想法， 嗯， 然后你们两个商量任何的事情，生活上的、工作上的事情， 嗯， 他能给你一些方向上的建议，嗯，你是认同的，这点很重要。 然后我突然脑子里面就跳出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对应着这样的一个我们想要对方有的品质或者对方有的特点，那这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呢？ 嗯，哎，其实咱们喜欢的人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啊？ 我觉得就是啊， 或者是跟自己有相似特点的人， 我觉得就是啊。 那他喜欢的就是咱们这样的人啊？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我觉得这有点一厢情愿。 你知道我后来就觉得一厢情愿的点在于，其实你回顾一下，就是身边所有真正在一起特别长久、特别稳定、特别拥有这种就是细水长流的幸福的这种 couple， 就这种夫妻， 通常是互补的， 或者是通常他们两个并不是那么相像的，我感觉可能互补的会比相像的多。 嗯，我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观察。 像你和你们家那位，我觉得就是互补比相像多呀。 其实相像的地方很多。 就是 我们家那位哈，他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太说话的样子，实际上他话很多。然后也是属于很喜欢各种新鲜事物的人。但是我觉得刚才蜀叔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的人通常是跟我们有互补或者是相似的人，对吧？有一部分相似才会对对方产生好感，然后有一部分互补才会产生那种持续的吸引力。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就会喜欢我们这样的人呢？ 我没有真正去观察过相似或者相反。我觉得这么说吧，如果说是每一个人有个自己的价值的话，就你的长处、你的这个优点，如果变成一个客观的分数的话，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量化一个东西啊，那你可能你有多少分数，你可能能去购买到差不多相同分数的对象。你比如说你自己就是一个矮胖矬，但你去幻想这个韩剧里面又多金又专一的这种男生，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日梦嘛，对吧？就是因为你自己分数太低，然后你希望的这个分数太高。那像我们说的，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他善良，希望他很聪明，希望他这些，那这些方面消耗掉了分数以后，我自己就非常明白在其他一些方面我需要有妥协。就是比如说长相上面，我虽然当然谁不想自己的男朋友长得帅，能那个拿出去这个兜风，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妥协，就是这就是他只要能亲得下去我都 OK。 就是这个是我愿意妥协的地方。另一个就是比如说经济实力和家境，只要中等或者偏上，就是中等以上我都愿意考虑，就我不需要他特别厉害，特别怎么样，因为又有钱的又聪明的又选择特别多的，为什么一定会看上我还对我特别专一呢？对吧？我自己也有这个自知之明。那你工作 也不工作和这个以前的学历背景也不用特别 shiny， 因为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因为我从英国回来嘛，然后周围英国美国这些特别多的这些名校回来的，然后在这些就是国际这些非常好的这种有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就是收入非常多，年少成名的这些人很多，那我可能不太会在这些里面选。我宁愿去选一些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品质，然后抛弃掉一些世人觉得非常 shining 非常闪光的一些点。 我终于发现，就是女性的眼光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是更容易想要去被驾驭。 Interesting， 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男生在他就是在交往选择女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会愿意挑战呢？ 就是你要表现出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就追不到我的那种样子是吗？对于大多数中国男人来说，我觉得好像不太实用。 不太实用、是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愿意去挑战的人。 就你觉得反而他不太理你，你就很想去追他。 就很像上次我们聊宠物的时候聊到猫猫和狗狗的区别嘛，对不对？然后狗就是那种很忠诚，然后很依附，然后很需要陪伴。但猫就是那种道理不理，对不对？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们觉得自己可能会更偏向猫还是更偏向于狗呢？ 我更偏向于狗，我是 total 了一只狗。因为我特别热情你知道吗？甚至我碰到我自己喜欢的男生我会主动表达的。而且我是真的不觉得应该去用那种特别心机的，或我觉得应该去吊着别人胃口这种方法去表现出冷淡或者是冷漠高傲。就你如果真的喜欢对方，可能女孩子要矜持一些，不要就是特别特别主动的去表达，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好。就是我是很爱主动表达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就怎么样就好了，就在我看来似乎是这样。 我可能因为平时我和我相处过的男生工作都太忙，大家时间其实挺宝贵的，我觉得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比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浪费。那我希望是如果我没有拒绝他，那就是因为我在考虑他，如果我就是拒绝了，那就是我觉得真不合适，就不是因为我在吊胃口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也不想浪费对方的时间。我觉得你不合适，你花很多时间来追我，我也觉得很负罪。 那 Echo 你会主动出击吗？ 我不会，但是我会引诱别人来刺激我。 这就是聪明的姑娘，你知道吗？像我这种就是偷偷了一只狗的，我就说，我挺喜欢你的。 因为没有办法，我还是因为可能家里，我母亲跟我还是老聊这些话题，她就是说，因为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感情发展趋势不一样，女生是越来越浓，就是越在一起越依赖越分不开。 对， 男生可能是他对你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就他追你的时候。 是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慢慢就会往下。那如果这个前期女生最淡的时候和男生最浓的时候，你都比他多，那你以后怎么相处？对吧？就慢慢日子就越过越糟糕。我还是觉得， 所以需要就是持续产出优秀内容， 持续产出原创有趣内容。 我是觉得我可能会给一些小小的暗示，让他知道我是对他感兴趣的，但是追这个动作得是他来追我，我才会考虑。如果我都不确定这个人是否对我感兴趣，我给一些暗示以后没有回应，我就不会再继续了。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特别的难伺候，就我会很主动的表达好感。就比如说我会直接说我觉得我挺喜欢你的，但是我不会去问，比如你能做我男朋友吗？我这个话我是不会问的，我只表达我喜欢你。然后对方如果做出来很强烈的那个就是追求的举动，我通常情况下追我是很快的，就我如果真的喜欢他，就可能一个星期就在一起了。就如果我不喜欢他，我哪怕说过我挺喜欢你的，他约我第一次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说算了吧。是不是也挺烦的？我这种 我觉得可能你对表达出来我喜欢你的这个门槛的情感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对， 我要真正说出我喜欢你，我得可能心里都什么小鹿都把门都撞坏了，我才会。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表达情感比较直接。你像比如说我天天问水水，就是你爱我吗？他说爱，我才说我给你带了一瓶水， 否则这水就没了。 对，否则这水就没了。 对，一般爱珊珊就能换个月饼啊，换瓶水啊，对不对？换成卡 卡呀什么的嘉宾卡 对，就是来咱们节目用的这个工作的证件是吗？ 对，但是你们不会觉得你们这样的感觉太强调效率了吗？ 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但是你知道我经常想这件事情是，我跟水水是那种特别理想主义特别感性主义然后比较浪漫的那种人，我们总希望爱情是不期而遇，然后总希望爱情不要想那么多东西，碰见了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可是就是你有没有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马上就要三张了也该吸取点教训呢？ 没有，还早 还早是吗？ 还有600多天呢 有对自己这种比如说对爱情的方式和选择的态度产生一点点怀疑吗？从来都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所以才会宝贵。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少。然后因为它少所以得耐心。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爱情观。我始终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我觉得都市人太容易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走出去了。 是的， 就是错过的那个几率特别高。然后我觉得刚刚 Echo 让我特别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有点太识趣了？会吗？ 会。我确实，我这个人吧，特别识好歹，特别有自知之明，然后也特别讲效率。比如说，你追我的第一瞬间，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考虑你，我就特别直接，并且想完全斩断你追我的可能性。我特别害怕你在我身上放时间，放钱都不可怕，时间才是最 可怕的。 是的， 对不对？ 就我浪费了你的时间，我又没有答应你，我就觉得我亏欠你。那另一些同时啊，因为比如说，就我一直觉得追和撩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就是可能撩我的男生很多，但我真正定义为追的人很少。就是撩，就是他可能同时会对几个人发出这种 广撒网 信号， 对，或者说看看有没有可能性。他不是真的，就是他可能这个时候是缺一个女朋友，而不是缺你。所以呢，这种人我是不太搭理的，因为我觉得态度上就不认真。那在追的人里面，那我就是考虑的，我因为以前考虑的比较少，我就标准还是放的比较高。现在慢慢的，我还是稍微只要不是一棒子打死肯定不考虑的那些人，我都愿意出去接触一下。因为这些所谓就是我说追的人，都是愿意在我身上放时间的，他们本身时间就非常的可贵，然后愿意好，比如说就是我的意思是持续的一直愿意在我身上放时间，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是认真的，那我就愿意去考虑吃一顿饭吃两顿饭看感觉。 其实很多人真的是看了解的，就第一印象，我后来慢慢的发现，慢慢了解之后你会忘记那个第一印象。我以前也是很看第一印象，那经过相处会有就是更深刻的认识。 是也是因为过去有一些经历，就是有一些人第一印象你都不记得了，然后第前面十面你都对他没有感觉。然后后来突然慢慢的也是相处着。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越来越难有在你不是带着目的性的去相处的时候还能够相聚，这个机会非常少了。就是大家都很忙，各有各的工作。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聊的其实是我们今天聊的两个选择当中的第一个选择，对不对？就是靠遇，靠相遇，然后靠挑。 对。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方向是靠培养。 是的， 是这个意思吗？所以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然后在音乐之后进入到下半个时段，我们将从就是另外一个方向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都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我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来到的是第四时段。 大家好，我是希望全天下的小姑娘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令自己心满意足的伴侣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希望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太恶毒了。 的水水。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金融女半个生活家 Echo 你好。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那上面我们聊到的话题更多的是从这个挑和遇这样的一个方面来选择，就是生活当中的伴侣也好，爱人也好，恋人也好。那接下来其实实际上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在女生的心目当中，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培养，或者我们讲的就是更怎么说，更90后，或者是更接地气一些叫做调教，对不对？ 就养成系男友。 养成系男友。OK， 好吧。接下来我就把机会让给你们好不好，我做一个听众，我来听一听你们是怎么去培养的好吗？ 其实这个观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角度，我也不知道那个男朋友是应该培养呢，还是应该去就选一个自己特别适合的男人呢？ 其实这个不分男女，我从我的角度我是说男人应该挑的还是培养的。从男性听众的角度可以想想，女朋友是应该挑最合适的，还是说挑个资质不错然后其他去慢慢培养的，这没有什么觉这个男女方面的这个偏好了， 或者说他永远都是双管齐下的。只是说你更侧重于一开始选择哪一边是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以前可能也是挑居多，但是随着一步一步的这么就是一段一段的感情这么走下来，然后在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确实也有想过我在有生之年会不会碰到自己最想要的那个人。可能会可能不会，因为这就是一个这个几率的问题。愿意碰就像你走一条路去摘那个最长的那个麦子，这样是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看你愿意放多少的风险在找不到这个身上，和你愿意这个找到最满意的这个另一半。所以另一个方式可能就是稍微稳妥一点，保险一点，这也是我和我朋友的这个沟，就是经常那个，就是女生之间 话题经常讨论， 经常讨论，就说 在觉得就是有一些非常核心的资，就是这个条件是不能少的，比如说我觉得的善良，这些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情况下，有一些其他的你又觉得很重要，但是可能这个人暂时又没有的情况下， 一个问题， 能不能够去培养 善良的男生会不会很难拒绝其他对他有好感的女生啊？ 不是，我说的善良是那种本质善良，不会去伤害别人。 忘记了他说的是聪明的善良。 对， 盲目的善良。 但是他对别人都好，我是认同的。比如说有女生找他帮忙，他愿意去帮，虽然我可能当时有点吃小醋，但是我总的来讲这个大方向我是认同的。如果别人找他帮忙他都拒绝，那虽然我不吃醋，但是我会有一点点小小否定这个人。 明白了。但是刚才 Echo 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人生路上你想去找一个伴侣，他把它比喻成了你想去摘那只最长的麦子，就看你走到哪一步，你可能刚开始上路的时候就碰到了， 对， 你可能要走到这个路的尽头，你都已经七老八十了，你才能碰到那根最长的麦子， 对， 就是好像的确人的那个生命周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而且一个人有可能就跟他可能四五十岁才成功一样，有的人是年少成名的，那有的人可能十八岁刚上大学就碰到了人生挚爱，也可能真的需要四五十岁才能碰到人生挚爱，这是上天的一种就冥冥之中不可言说的安排，对吧？那你的路上那个人卖的长在哪儿了？那就是随机的嘛。那我们应该等待吗？ 我觉得能最好是在自己最有精力然后最美好的年华里面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因为这个人肯定是你有感觉，并且肯定是跟周围的其他100个男生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的这样一个人，但他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是觉得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我现在想跟大家讨论，就是哪一些点你是一定得抓住，因为它是短期内或者说长期内都不可能改变的。有一些点是有一些点是中期内能够改变，有一些点是短期就可以改变的。这个是我真的是总结出来一些经验或者说教训吧。就像我之前说的一些三观上面、善良上面，就是这个人是否孝顺，这些方面其实还是蛮就是长期都不会改变，因为 根深蒂固。 对，因为这是他这么几十年养成的，或者说他这个人是否大方，有没有钱不重要，大不大方，就对朋友大不大方，还有对你大不大方，这些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应该要大方吗？男生， 我觉得一定要大方。就是。可能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他可以在自己的一些方面就是可以精打细算过小日子，因为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但是至少是不爱占便宜，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在朋友的聚会上呀，或者说对真心的朋友应该是大方的，对你也应该是大方，但是前提是你不是一个就是非常 追求物质的， 对， 这种是 过分的追求物质的人，他应该是在该花的钱上是舍得的，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是后期不可能改变的。 然后还有大方、 善良、大方、 孝顺， 对， 是刚开始 因为智商这种东西也是暂时不会改变的。 这是 Echo 他刚开始就是绝对要抓住的一些点。 对， 我在旁边听着真的觉得还挺害怕的，原来女生对男生的要求 我看到了 那么多吗？ 就出现各种惊悚的表情 那么多的要求， 其实男生对女生也一样啊。那我们来说一说男生对女生的要求好了，就漂亮，对吧？什么身高1.65米，这是正常学历，对不对？就本重点本科学校，然后什么有一份自己独立的工作， 上 温柔贤惠，对吧？ 自己能赚钱，还要把男朋友也照顾好， 其实是一样的啦。你要这样想也是一样的。 但是女生这边，其实你想从男生看女生也是一样的，就是男生其实很多都希望女生虽然火辣，虽然漂亮，同时又顾家，同时又贤惠，对不对？ 对。 那你可能如果在找不到完美的那个匹配的时候，你可以妥协一部分，比如说他贤惠这方面，你要他会整理、会收纳，这个很重要，因为代表说你这个家是否整齐。但是。他爱不爱洗碗，他爱不爱收，就是他爱不爱打扫，其实没那么重要，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托给另一个，比如说家 请阿姨嘛。 但是整理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人不会整理，你家会是就是你家或者你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过得很就是很凌乱， 乱， 就是对，就是打扫脏东西可以不让他， 但是他得有这个头脑和这个逻辑去做一些这个整理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你可以妥协和一些尽量不要妥协的点。 哎 ，Echo， 你有觉得自己就是整个的就是这种观念有受你工作影响吗？ 可能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的工作都是。 我觉得你等价交换的那个基本意识很强的。 是、嗯、 对不对、 嗯、 我觉得在你的意识里面可能你就是觉得一物换一物、 嗯、 然后80分的东西在你那边你可以给我一个75的 OK、 嗯、 但是60绝对不行、 哎、 然后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个90的是惊喜、 嗯、 但是85也行 嗯, 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能是这样可能90分我都不一定要去拿因为我觉得稍微多了、嗯、 但是你觉得在爱情里面这种平衡有可能达成 so far 就是现在还没有达成嘛对吧 对不对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个跷跷板上感觉就是那个砝码很难把控 就我对我是觉得人尽量知道自己必须要的是哪些点然后有了这些点以后你去找可能效率就会高一些就是免得相处两年以后你才发现哎我这点真的不合适我真的很需要他会某一样东西、 嗯、 但他不会 嗯 这对我来讲就觉得哇太浪费时间了 嗯哎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要其实我觉得 Echo 分析的这些事情是在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 就我们会发现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到最后相处不下去多数情况下就真的是三个字不合适 对、 嗯，这个不合适，你也说不清是哪儿不合适，你就觉得一件小事儿，你觉得理所应当就应该是这样啊， 嗯、 可是他就不是这样想， 嗯、 那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根本性的所谓的一些三观上的东西、 嗯， 大家的判断和价值趋向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 Echo 可能是主张咱们刚开始先把自己了解清楚， 对 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可以把那些真的完全不适合的人拒绝和排除掉。咱们就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了 对 啊！毕竟青春真的是有限的嘛。 是的，是的。 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点，我的想法可能和你们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嗯、您说、 嗯，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可能在讨论的是一个寻找伴侣的过程。 嗯 嗯。 我觉得可能不是把真爱或者是把爱情的那种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傻子或者突然头脑 好咱们这样咱们现在聊一聊爱情好不好爱情是什么 就是突然就不清我觉得爱情就是比如说用现在最俗套的解释就是你的多巴胺分泌已经严重的压迫你的理性思考 冲动了冲动了是的 对吧 那如果是现在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Echo 你是在等待这个多巴胺爆裂的时刻还是说你就是在冷静的等待那个伴侣的到来 其实我选择的伴侣我对他的感觉也非常非常重要我还是一个比较追求纯粹的人 嗯， 但是呢 Echo 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你为什么单身了 你怎么这为什么呢 因为 Echo 想要的太多了 我 觉得我 首先就是我是刚刚说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在有感觉的男生里面选没有感觉当然我可能会愿意出去吃几次饭然后发现闪光点去培养但是培养不出来我不会勉强自己曾经出现过就我幻想跟这个人生活简直就是完美他的所有的性格让我觉得未来生活会一帆风顺但是确实对这个人没有感觉相处过几次以后我自己放弃了 因为我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和你有点像就是我就是在等待那个感觉因为我觉得那个感觉很重要但是那个感觉爆发的时候又觉得会有一个标准在那 我觉得那个感觉爆发似乎是没有标准的那感觉是无法自控的 那个感觉爆发的那瞬间可能我真的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我自己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的同时我就开始分析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有的时候分析出来会觉得就是有一些方面不合适但是我会再问自己这些方面能不能够磨合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从我的上一段当中所吸取的教训已经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一些你之前已经无数次用刻骨铭心的就是经历试过的东西你就真的不要再试了 就是 因为真的不 work out 对呀、啊、 对所以 多巴胺不重要你多巴胺不会告诉你哪一些东西你最后绝对不会 work out 你知道吗？ 你知道对于多巴胺这件事情，我真的有自己巨大的困扰，就很想跟水水讨论一下。他现在还是很坚持的坚持那个，就是我要纯粹的爱情的阶段。但是就是我们都理解那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多巴胺的那个人八成可能就不是那个适合的人，就是他可能也并不是因为他是他，就是你对这个人产生多巴胺，除了他是他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你知道吗？就某一些情景，某一个瞬间，可能就跟当时你自己，我这阵就是想谈恋爱了，你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多巴胺。但是根据科学显示，人这个多巴胺只能分泌13个月啊。而且就是你这个相处之后，男人和女人对于感情是那种女人的感情越来越浓，男人的感情越来越淡，到最后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交接和平衡点很难去把握，在那个时候就显示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很重要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除了要找这种强烈的多巴胺的感觉，是不是也的确需要去考虑两个人是否适合呢？ 我认为啊，如果你只追求纯粹的爱情，其实非常危险，因为可能几年以后你就去追求另一段纯粹的爱情而劈腿了。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它不受你的控制。 对。 但是呢，我呢会宁愿说选一个人是选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背景秉性会决定了你和他在一起会生活成什么样。这个生活方式是你选择的，你就非常难出轨，因为你等于说，如果说因为人一生这么长，你很难只对一个人保持这么强的激情。那你到时候如果说有出现别的这种其他的选项，但你已经比如说结婚了，那个时候你怎么想？我觉得可能我这种观念会更难出轨，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已经选好的非常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你会控制多巴胺吗？就如果你真的在漫长，比如说你结婚了，10年之后你碰到了一段，哎呀，小鹿乱撞，砰砰砰砰砰砰跳。 杀死你这小鹿！ 我觉得很难， 不能让它活着。 我觉得很难，因为我比如说我最近就在控制我的多巴胺，因为有我就跟自己说不要联系某一个人，不要联系某一个人。其实很难，你有的时候就翻到他的微信就在那儿停着就看着。但是我呢还好，我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就是我不愿意做不酷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在某就是因为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就我再联系这个人是非常不酷的事情，我保持我的这个偶像包袱，我就真的能忍得住。 偶像包袱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在感情当中自尊很重要吗？你觉得？怎么了？这个问题怎么了呢？ 我觉得不重要。可以了吧？ 哎呀， 我是真的问了。 看看人，就是还有看情境。我在就是我也可以在某一些情境下就是非常不要脸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某一些就是你要看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还有之前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没有再联系的。有一些事，但是只要我觉得，因为如果我愿意舔着脸做事儿，我就会做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地道，然后让人很难拒绝。但如果我心里真的觉得我做不出来，那我就一定会盯住。 我觉得这个时刻真的会让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你看过《朗读者》吧？ 看过。 然后如果你是哈娜，你最后会在法庭上承认自己不认识字吗？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朗读者，我说的是电影《朗读者》。就电影《朗读者》，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女主角这个叫哈娜的人，她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然后呢，她其实不识字，然后呢，她就是在纳粹，就是比如说就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给纳粹就是比如说当那种就是监狱官，你知道吧？ 知道。 然后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法官就问她，就说你是不是不识字？因为她如果承认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不识字，那他就可以免于这个判决，因为他签的那个单子他不识字嘛。但是闪回到之前，他就是交过一个男朋友，然后当时他们在恋爱很浪漫的时候，他没有让他的男朋友知道他不识字，所以他就让他的男朋友就一直在给他读很多很多的就是文学的名著或者是小说之类的。然后最后在那个电影的那个结局，就是在那个电影大高潮的时候，哈娜选择了他不承认自己不识字，他选择了让自己进监狱， 就是维持着爱情当中的自尊。 我觉得是。如果是你呢？ 我很难说， 我 看看那个男生帅不帅吧。 我从一开始就不会撒谎， 因为我双方还是这样啊，就是说效率很重要，我宁愿先把自己的缺点先告诉你，在一起中没有坑，就是可能你会越来越多的发现我的优点，会越来越喜欢我，但我希望你先确定能接受我的缺点，或者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就是对普通朋友是不会讲的一些弱点和缺点，我都会慢慢在相熟的过程中慢慢先说出来，那对方能够接受，先接受比较坏的我了，慢慢我没有说的可能主要都是我的优点，但是我很怕说相处半年一年了，有一个缺点被你发现了，你觉得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我自尊才会受到伤害。 刚才聊的都是一些就是本性的问题，包括这个男生所谓的善良啊，然后孝顺啊这样的品质。然后 Echo 说这些品质是长期以内有就有，没有就也很难改变的。然后还有一些中期的、短期的可以培养出来的。 对， 那到底哪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呢？ 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全国融合，就是大家的这个地理位置上融合这么多，饮食习惯是可以培养。 没觉得，我跟你说 Echo 吃不了辣的人一辈子都吃不了辣。 不，真不是，我上一任完全不吃辣，到因为我是四川人，我不吃辣我会死。然后他就是跟我在一起以后就是什么辣都来， 就慢慢一点一点就开始吃。 不是，最开始是逞能，就是他说他能吃，但是他其实不能吃，然后后来慢慢的他能吃了。 能吃还是爱吃 啊？但没有爱吃，但是真的能吃了，这就是一个转变。他以前是完全不能吃。 好的， 这个是一个。然后 自己吃辣。 对，然后一些说话的风格，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在意这个，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一些男生如果很爱装，就说话有的时候爱扯别人的名字啊这类的。 就英语好像叫 name dropper。 对，这个是 name dropper 是其中一种，还有就是爱 bluff 的这种人， 就爱吹嘘， 就爱吹嘘的人，这种我以前是非常讨厌并且一竿子打死的。后来我发现其实慢慢的中期来讲，中期我说两就是至少是一年以上啊才叫中期，是慢慢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是我的经历告诉我的。 这个可以改变啊，就是要告诉他这样讲话其实不好， 对， 都看得出来。 对，我就跟他说我是双子座，我是一个这个谎言探测器。然后我比如说一个餐厅，我不需要你知道你认识这个餐厅的老板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你朋友认识这个餐厅的老板，就是我说你以后可以不用这么讲话呢，也是就是我 OK 的。 对，就是我就是这样讲话不会给你加分，不这么讲也不会减分。就慢慢的，因为他可能你想他因为在乎你，他想表现好的一面。但是有一次我得讲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我在那个我有一次和我爸爸在海南自驾游，就我们两个在路上，然后我就说他问我你最近的感情状况什么样啊，有没有男生追你啊。我说有，可是现在这男生真的没法选，就是我碰到一个男生一起出去吃饭，他就跟我说他在中行的一个大厅里面办卡的一件，就是然后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遇到的事情跟他办卡完全没关系，就在大堂中看见的一个事情。但为了讲这个事情，他自己就吹嘘了很多，哎呀，他是被什么这个客户经理催去办一个多么多么这个稀有的卡呀，什么说渲染了10分钟，然后那个事情本身讲了1分钟。然后我跟我爸爸说，这个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当时他就笑了，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也是想加分， 他 想在你面 前, 你面前表现得很厉害， 对，他才就不管是真的假的，我说我都不喜欢。然后他说但你想想，我曾经也是就是打肿脸吹胖，打肿脸那个穷胖子，然后用自己一个月的薪水跟那个你妈说，哎呀，我经常去西餐厅吃东西，然后就带他去吃牛排什么的，最后追到了他。你想，他如果像你现在这么想， 那就没有你了。 对对对。然后这个给我一定的这个启发，就是说，当然这个吹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就是只要不要太夸张，他毕竟是一个希望你高看他的一个过程。 明白了。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男生会很怕眼光很锐利的女生， 就怕女孩过于聪明嘛。 就怕从他的脸上能看出那份聪明。 嗯，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聪明挂相的人。满脸写着不要骗我， 长得贼机灵是吧？ 嗯，那没关系啦，有的人就是喜欢聪明的女生，我也碰到那种就很怕女生笨、嗯，他就是喜欢聪明的女孩，也是有这样的男生在的吧。这样吧，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长其实也差不多了，最后请艾国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样去选择一个特别合适的伴侣，或者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再交代几句的什么样的这个品质其实是可以培养的，再跟大家聊几句、 就是说当然如果能挑到心目中理想的那位就是最好的了，挑不到的话如果看到差不多的就是本质还不错的，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努力的去尝试、 嗯、 有一些事情可能是可以改变的，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中西来讲饮食习惯呀、啊、就是抽烟喝酒啊这些，其实他爱你他都是可以为你戒、 抽烟喝酒也可以，对 对，然后就是短期来讲就是比如说3个月2个月能够改变的，就是你如果看不惯他的穿着 啊， 改变他，你如果就是他有他的卫生习惯，如果你、因为男生难免的嘛，就是不 OK， 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他就 OK 了，就这些就不用太这个 在意， 对、还是尽量的多去尝试，说不定你觉得哎呀不太 OK 的人最后就在一起了， 对，就是表象的东西不用那么在意， 对， 多在意那个躯壳里面的那个灵魂 本质、 嗯、是啊， 非常欣赏 Echo， 如果我身边有不错的男生一定给你介绍， 认真 好不好， 谢 认真的、 谢 认真的。 Echo 是他什么品质？ 我欣赏他的这种精明，但是同时保持着一份天真和善良。 就是想 我觉得在 Echo 我觉得很难， 对，我觉得在 Echo 身上其实看到那种就是等价交换，然后我别亏你也别亏、对吧，咱们俩就是 谁也别吃亏， 但是同时就是我们也别去害别人害社会害世界，然后我们俩好好的就好了。 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挺好的， 谢谢。 这样吧，也希望咱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哈，这个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那个跟你正好合扯的人。 没错，那这里是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感谢大家和微微一笑的陪伴。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明天是珊珊和孔文。 拜拜。 这无穷宇宙。